大家好，我是艾玛。今天是我在加拿大隔离的第6天，距离整个隔离结束还有8天。但其实我觉得加拿大的隔离就挺搞笑的，它没有国内那么严格。如果在国内的话，你都是酒店隔离嘛，哪也去不了。然后你在加拿大居家隔离呢，你前院儿、后院儿啊都可以去。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自己悄悄地上了房间，进我自己房间。就想着说，如果室友晚上回来的话，可以跟他们保持社交距离，就不要共处一室。因为刚好这个租的房子也比较大，但是他的小朋友就是非常有社交牛逼症，就是自来熟，刚过来就喊我阿姨，可能是他妈妈之前给他介绍过我，就反正就要跟我玩，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们保持社交距离吧。他妈说没关系，你们就玩吧。所以后面就是我们每天会在一起吃饭，因为他妈妈会做，就我室友他会做饭，然后我之前房租有多给他付一些，所以他就说隔离期间可以一起吃东西。反正我也吃不了太多，但他做饭的话，一般就是我就会主动的洗碗，这样也分担一点家务，所以就完全其实没有严格的按照加拿大政府的规定跟人保持社交距离，然后昨天有一件事儿特别开心，就是也不是说特别开心，就昨天是周日嘛，然后在家待的真的好无聊，然后室友就说你要不要在那个门口的院子里玩一会儿，然后我就出，因为那会儿上午没有人，然后我就出去拿着那个借室友小孩的那个叫什么 scooter 那叫什么东西玩，在门口玩了溜达了几圈，然后我们俩在溜达的时候呢，就隔壁家的小孩也出来了，然后就这么神奇的在一起玩了，所以就是没有按照严格的按照隔离规定，但是应该反正我在第6天了，除了稍微有一点点感冒。应该不算感冒，是就我鼻炎犯了，其他症状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安全的。然后第一天的测试结果也是 negative 的，所以就跟他们，而且我室友之前隔离的时候跟邻居说了他们在隔离期，但是邻居也不介意，也跟他们一起玩，所以有室友就说那你们也一起玩吧。然后昨天认识了邻居家的一个6岁的小男孩叫 Magnus，他还挺搞笑的，就是6岁。6岁应该是在换牙期，然后有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会漏风，但他词汇量非常多。然后比如说他家门口有绣球花，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他就 hydrangea，hydrangea，然后跟我讲好几次。然后后来他还那个就是，我们一起他教我做汤，我说做什么 soup？然后他原来就他让我他从家拿出一个 bucket，一个拿出一个桶，然后让我去门口的那个水管接点水。我说这个水管应该不能用，他说那你自己去家里取点。我就说那我去从这个 kitchen 里面接点嘛。他说可以，然后他告诉我大概接多少。我后来接出来之后呢，他就我就问他第几步第一步该怎么做嘛，然后他就那个先垫着脚，真是垫着脚从那个另外一个邻居家，就我们对门的邻居家门口的树上摘了几个叶子，然后从地上又捡了几个叶子，然后搓一搓，后来又在草丛里拾一些果子，包括就是有一些是橡果，就是橡树的果子，然后看到了橡树 oak tree，然后也跟他学单词，橡果实是那个 acorn，把这些东西丢到里面，然后最后再找一个棍子搅一搅。就整个汤是五颜六色的，后来我就说，哦，this is，他叫 Magnus 嘛，我说 this is Magnus soup，他说，啊，不是，这个是 our soup，就感觉还特别可爱。后来我说，那个，do you have like a special recipe？他说他就回家里给我拿一张纸，说让我说你会写吗？他说他不会，然后他就告诉我什么 step one，get a bucket，step two refill the bucket with water。他大概一步一步的，然后我就写下来了。后来说这个 recipe 你留着吧，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带着那个纸回家，然后就跟他们玩了1、2个小时吧。他跟他姐姐还特别爱爬树，就是我们旁边这个小区跟另外一个路边的一栋房子是通过一些很高的树，那个树应该是松树吧，应该是 pine tree 隔开的，然后那松树都特别的高，然后他俩就手脚贼熟练，你知道吗？就刷刷刷就从地上爬上去了。然后我跟他们说，小心点。然后他就是他就说 I know，就感觉是应该之前， 爬过很多次的那种。然后昨天其实还蛮冷的，外面只有十几度。他们姐弟两个穿特别少，姐姐是穿了一个裙子，到膝盖上面的裙子，然后弟弟也是就是短袖跟裤衩。但是我呢，反观我初来乍到的我穿了一个衬衫，里面又偷偷加了一件那个稍微不是很厚的毛衣。前天晚上真的很冷，前天晚上我刚来嘛，还没来得及买被子，我用的是房东留下来，真的觉得很冷，一点重量都没有。然后但那天晚上特别晚，我又不好意思打扰室友，问他有没有那个额外的被子，所以我就把我衣柜里面的冬天的衣服全都拿出来，把我买的四件套也拿出来盖到那被子上面。但是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自己有点感冒，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感冒，反正我就喝了三九感冒灵，因为我也有鼻炎，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区分到底是鼻炎还是感冒。反正 anyway，所以我就昨天穿的特别厚，然后跟他们在阳光下面玩，其实玩一会儿也有点热，但是我也不敢脱，就觉得他们真的可以在外面玩很久。比如说刚刚讲的做汤可以玩半个小时，然后爬树再爬一会儿，然后看到我跟我室友儿子打羽毛球，他从家里拿了一个羽毛球，说也要跟我一起玩。然后他很小嘛，才6岁，然后我就看他打，就是发球发的也不对，然后接球也基本上接不到，但是他特别开心，我就说我可以教他发球，他拒绝了，但是我没有 get 到他是要拒绝，他说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o serve，然后他说了2遍，我室友才说哦他呃我室友他不用你教，就我才 get 到他是这个意思，感觉就特别的活跃。然后我问他会玩手机或是 iPad 吗？因为感觉他大部分时很多时间都在外面，都在外面在户外玩。他说也会啊，但是就是他告诉我他用妈妈的手机玩什么 app，然后用爸爸的手机玩什么 app，还说了一款好像是数学吧，类似于数学通关游戏。给我介绍说他其实现在在1年级 grade one，但是呢他在那个游戏里面会玩，已经通关到3年级了还是多少了，就觉得讲起来还挺自豪的。完了一会儿，他又那个就是厨房，我们厨房外面有一个窗台，然后然后门口是有草坪的嘛，他就从窗台上往下跳，就很开心，而且他跳完还不过瘾，他就学电影里面要翻个身，像那种就是超级英雄。然后他还怂恿我试试，我说我不行，我说我膝盖，我说我怕膝盖疼，他说不会伤到膝盖啊，你都用不到膝盖。但是后来我也最终没有敢试。然后反正就特别活跃的一个小孩儿，但是我听我室友的儿子说，因为他比较小，所以也很容易就是跟他姐姐或是跟我室友的儿子闹矛盾。他们都是小孩儿，他姐姐也才9岁，然后我室友的儿子8岁，叫果果 George，然后他姐姐叫 Heidi，好像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瑞士电影是不是也叫 Heidi 啊？就是那个名字。就还感觉挺好的，然后跟小朋友聊天会，我就会经常的问他，sorry，what does that mean？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讲一些他们就是看的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些动画片啊，就是这里会存在一些文化差异，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如果他们说 Peppa Pig，我肯定知道，反正他们会讲些别的，然后再加上他牙齿漏风，所以我就不停的问。然后但是我觉得往好的方面想，就是还能跟这个小朋友学不少英文的，就这一点还挺好的。对，说回，就是前天晚上，因为不是特别冷嘛，我就起来就感觉不太舒服。然后后来我室友说，房东还留了一床被子，他就昨天有拿给我。但我昨天晚上睡的时候，我就觉得挺热，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前天晚上就是下雨吧，就额外的冷。就虽然，比如说你看维多利亚，它是同一个温度，但是下雨天跟sunny days 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然后它沿海紫外线特别强，如果是 sunny days，哪怕气温只有20多度，外面可能都非常的热。那如果是下雨天，也就是挺冷的，冷飕飕的。所以我就说，昨天我就说，我第一件事我起来就要买被子，然后我就先去亚马逊上看，亚马逊，我选的就是那个 ultra warm 最暖和的。然后基本上都在100刀以上，我就很信说100刀就100刀吧。但是我后来就是已经下单了，我一看它的成分还是聚酯纤维，然后我就觉得啊，500多块钱买个被子，就你至少给我是棉被啊是什么的嘛，对吧？后来我就去宜家又看了一下，然后发现宜家那个Ultra Warm 它叫 Extra extra warm， 就是这个类目下从40刀到100刀不等，然后就选了一个中间了，选了一个大概89刀90刀可以买到的，然后它的那个材质是棉被，我就觉得可以接受，虽然在国内可能200-300就能买到吧，但是在这边买东西你都要再加运费啊，还有税费，尤其是税费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反正两种税费，就觉得啊。好贵，为什么当时没有从国内带一个？但是真的很担心再冻感冒，所以就买了。我跟室友合租，其实是我室友，他最开始早在6、7月份他就已经看中了这个房子，因为据说就是离学校很近，但我还没有去过学校，不知道具体有多近，以及离他儿子的小学也特别的近。当时他有给房东付一些预付款，他8月中旬才来，但在之前的房租，他好像就是以一半的价格有在支付房东这段时间的空置期的一个租金，大概给了一半，每个月给一半吧，然后这个。房子整租是2700，它就是加拿大北美这边非常常见的联排，我们国内叫联排别墅，但在这边就很常见的一种住所吧，叫 townhouse，底上2层很标配的，然后跟2个邻居有共用一排外墙，然后和后院。这个面积我估计有300，我不知道有没有300平，就三个房间，楼上三个房间，楼下是laundry room，包括也有一个跟那卫生间是连一起的，然后有2个厅，就是餐厅，然后客厅，还有厨房，就反正是北美这边很标配的那种屋子，住起来肯定是比国内的，我在南京住的40平的房子。空间上大很多，但是我个人对于住房的需求，我觉得挺少的，就是安静就好。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来的时候就还在倒时差，也睡不着，然后也忘记关窗，就忘记关，我纱窗是有一直关着的，但是那个玻璃窗忘了关了，然后就整个晚上就一直有听到外面有车的声音，来来往往车的声音，我当时就特别的纳闷，我说这个鬼地方，这么村的地方，怎么还会有车的声音？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就尝试把那个窗户关了一下，然后 amazing，那隔音效果真的还蛮好的，就是还就外面的声音就听不清了，除了就是周六的晚上，应该是斜对面，就是我们后院那边，过了后院那边有一个邻居他在开 party。就大概到12点多吧，然后不过后面也安静起来了。房子里面的隔音效果不太好，就是比如说室友他们在楼下讲话，我是在楼上可以听得很清楚的。就如果他们就是正常的声音讲话是很听得很声音，内部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就采光也还不错。我们中国人喜欢就是坐北朝南嘛，我不知道他们这边。一般的那个房屋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这一栋是，包括我们这几栋6栋，都是朝东的，就是我室友跟他儿子2个房间朝东的，然后我是朝西的。我是在下午的时候会有阳光，就是傍晚的光线照进来，也还挺温暖的。然后早上的时候是朝东的2个房间会有那个光线照进来，就还行，采光还行。然后一楼的。采光，一楼他们会放一些，就是比如说会在那个斜的屋顶上会开一个天窗，然后会在一些反正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一些窗户，所以整个房间的，通透性啊、采光啊都非常的好，目前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然后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自己，辞掉工作来读书，什么房租啊。都是自己付嘛，所以就是基本上这种条件的房子，我觉得已经很好很好了。就我再加上我本身对于住房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安全干净就行，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需要自己慢慢的添置，比如说衣柜里面的隔层啊，桌上的小东西啊，然后以及等我出个以后反正慢慢来，我现在就是东西还没有完全的整理出来，不过本来东西也就。不多， 那个上周也开始上课了嘛，就虽然没有赶上周三的那节课，就只能听了个寂寞，听到最后听了10分钟，但是其实我们上周是有2门课都已经开课了，另外一个课是网课，它不是实时的视频，就是异步的视频，就老师会提前的做一些 videos，然后放到我们的教务系统上，教务系统叫 Brightspace，反正就教务也挺迷的，anyway，以及一些 PDF 啊、课件啊，还有包括一些，我们的讨论区都在那个上面进行。然后每门课老师会推荐一些教材，然后这边的教材大家都知道，外国的书是贼贵，就几百块一本，我当然不可能买得起，就也不想买，所以就会找电子版来买。亚马逊好像有租书借书，然后万能的淘宝他们也会有一些人卖书，但是也不算便宜吧，就一本电子书几十块钱，就大概买了2本。周三上完课那几天，以及到周末基本上都在看书。但我觉得我的阅读是有问题的，就是我喜欢，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就喜欢从头到尾看。比如说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是，读完第一章，我就喜欢恨不得从第一个字儿到最后一个字儿。但是你读完了之后，你很多东西你不记得，对吧？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先按照那个书的，就是结构，把它每个小标题啊什么记下，然后把里面的一些 main sentence，抄录在我的笔记里面。后面发现还是会很慢，所以接下来我就想尝试一下，能不能就是像我好朋友阿文推荐的说，你就提纲挈领的看，比如说我觉得你就可以看一下小标题呀，也看一下大致的内容，然后把重要的内容那个写下来。以及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每一章的开头不是都会有些问题吗？比如说这章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读完一章的时候，你去检验一下这些问题。你能不能回答？如果能回答，说明你可能很好的掌握了这一章；如果不行，那你需要回去重新读一下。然后我这周打算重新试一下这个新方法。然后我这周还有门新课，我来看一下它是叫什么，老是记不住这个课的名字，叫《Advanced Concepts in Human Development》，应该有点类似于发展心理学、人类发展之类的，人类发展里的一些高级概念。大概是这个，然后这个课是今天4点半，但是到现在是本地的时间1点16分，老师还没有把资料放在我们的教务系统里，我都有点担心他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因为我之前有问过他，我说我在隔离，然后能不能给我一个 Zoom 啊什么的，他说可以，到时候可以用 Zoom 或者是微软的那个什么 Teams 给你来做线上的直播，就像我们周三那门课一样，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他的 Zoom link，所以我想我的时候要再等一等，然后之前这门课里面有什么先读的东西啊也都没有。不过，没有也挺好的，因为我这个周三我的上学呃上上星期的2门课有很多作业，比如说要做这周要做 presentation，不是 presentation，要做 discussion，然后你提前得读，对吧？你提前得读，你得讨论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小的那个论坛上的问题要回答，还挺多作业要做的。正好，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去感受一下，就是西方的这种研究生教育跟我之前在国内读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其实还蛮期待的，虽然也有点担心，因为毕竟就是不是自己的母语嘛。所以，虽然我觉得我阅读水平还可以，但是写作啊、口语啊，还是跟本地人相比还是有很大的欠缺的。都不说跟本地人了，跟我们一个。墨西哥的算是师姐比的话都差很多。我今天上午刚好跟她有问过她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是 Zoom 聊天又聊的，就会发现，哇，她就是讲东西特别的细，然后会用很多很复杂的，不是也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也不是什么复杂的词吧，但是就会很地道，你听上去就会很地道。虽然有口音，但是他整个的语速是很连贯的，然后很快的，然后讲的东西也都是。很好，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挺友好、挺好理解的，就觉得他会像是一个老师，就循循善诱的帮你去解决一些问、回答你的一些问题。我就感觉，哇，我跟他的差距好大呀。 但是他也建议我说不用着急，大家都是 been there，都之前都经历过，导师也知道，我们实验师姐也知道啊，不知道他们叫实验师姐叫什么，反正我就这样称呼，就私底下就这样称呼他们。我就觉得等隔离期结束之后，能跟大家有更多的沟通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语言能力应该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提升了。最后，非常想给大家推荐一个paraphrase 的工具，它叫 Quillbot。Quillbot，因为对于我来讲说 paraphrase 还挺难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工具，算是 AI 嘛，但是就是通过它的 paraphrase，你可以第一可以更好的了解，就比如说原来你不太理解那句话作者是什么意思，可能你会选择翻译，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工具让它 paraphrase 一下，paraphrase 之后的句子有可能你就能理解了。然后第二就是在你摘录一些文章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就是尝试用这个工具来让它再意译一下，或者是当然如果你能力比较好，你可以用自己的话，那最好不过。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的用词太简单，所以我会喜欢用这个工具来帮我生成一个它的版本，然后我再结合我自己的理解去改一下，就感觉非常棒。